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一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风四五级转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双手抱我那一瞬，曾远远笑笑，但不知所措，却竟相信，在世界我最软弱，谁要他相拥，就让我那懒懒身躯躲进臂弯之中，无论现实或是做梦，都给他每秒操纵。从来没发觉他的呼吸催从我变得多蠢，不信了我欲砸穿前随便也感动，并未知道我也可以完全麻木放纵， 多得他给我勇气。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2月10号星期一的11:33:4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这首歌的演唱者呢，其实他在他们那个行业当中有两个名字，早期他叫王静文，之后变成了王菲。当然她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人，不管是爱情还是事业，以及她处事的态度都让人非常的羡慕啊。当然呢，我们熟知王菲是在香港的去红的，那现在我们很多的朋友到香港去玩的这样一个愿望越来越足，因为正值在20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现在有非常便利的可以到达香港的交通方式，不管是大桥还是高速铁路。今天我们带着最新鲜的一位朋友，是我们的中国好同事，我们的超级编辑，我身边学历最高的一位朋友，真的，他带着我一起去感受他刚刚去到香港的感觉。我们掌声有请严美丽李严。 谢谢中国好同事见义勇为讲准哥的邀请。 哎呀，什么见义勇，我就是大家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啊，一定要小心哈。说到去香港，妍妍这次去的是非常 特别新的一种体验方式。咱不是坐飞机去，咱不坐飞机去了。 对对对，我是坐、那个。 咱是走过去的吧？ 当然不是， 不是。不是 我去了半年了，半年前去的。 对对是的，是的，五双鞋嘛。 是是是，坐那个京港澳的那个高铁过。 哦，很就是很多人都会很多的微信推送内容里说这个便利条件啊， 对 对, 对对， 然后大概的图片和文字介绍，你是真实体验过的。 对，我真实体验了。 是， 但是我也是那种就是飞机加高铁。因为这样的话时间会更节省一些，要高铁的话得坐一天，所以我们就 是 这样，坐一个飞机到深圳，然后从深圳坐高铁， 对， 非常快，非常便利， 体验了深圳当地朋友去香港的便捷。 对对对对， 到底如此的丰富的行程是怎样一种体验？因为大家都想了解哈，去过的人不是很多，因为大家因为时间的原因或者目的地选择的原因去的不是很多。我们要今天听听中国好同事，我们身边我身边身学历最高的博士严美丽的精彩分享。十分钟资讯马上汇报完毕啊！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就在昨天的上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有声阅读委员会成立了大会，在北京广播大厦举行了。有声阅读委员会微信公众号也在同日正式上线。该组织的成立将在新时代更好地服务中国有声阅读市场。中广联有声阅读委员会新任会长、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有声阅读委员会未来的具体工作设想，开展年度优秀节目论文以及录音技术的专家评析项目和优秀演播艺术家的评选活动，举办国际的高端高峰论坛，组织行业内部学习培训和业务的交流，依托国内知名高校专家团队拓展有声阅读领域专项课题研究等等。王秋会长是表示说，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是有声阅读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方向，将新媒体呢成为一个有声阅读同行，增设了年度的阅读年度人物、有声阅读最具创意年度策划和有声阅读最具影响力年度节目三个评析的项目。那委员会呢还将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不断推动中国有声阅读领域优秀作品和演播人才的发掘，促进相关学术的研究和品质以及价值的提升。此外，委员会还将在下一步加强对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的研究，以此打通版权监管、版权交易、版权对账方面的阻碍与难点。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旅行号1073，每天陪各位在路上。大家中午好，我是周准。第一条信息播完毕之后，来到第二条，北京大栅栏网红的涂鸦墙现在成了杂物墙，光听这个标题令人心伤。今年9月，前门附近大栅栏廊坊二条胡同还是各国涂鸦艺术家的汇集地，就像美国的圣地亚哥一样哈。一个半月间，在这里完成了许多汇集老北京特色的涂鸦作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打卡拍照。不过近日有人反映说，这200米的涂鸦墙如今被杂物堆满，很难找到一处干净的角落。记者也是现场看到了涂鸦作品几乎变为了杂物背景墙，有游客感到非常的惋惜。对此，街道办表示反馈将相关科室核实情况。但是近日确实有市民遗憾地说，还是这样子，没有任何的改变哈。记者注意到呢，在街巷胡同管理公示牌上，廊坊二条胡同的环境还处于未达标的阶段，拟达标时间应该是今年年底。昨天记者就此事询问所属的大栅栏的街道办事处，值班工作人员表示将于工作日将情况反馈至相关科室核实了解情况。我觉得北京有一个涂鸦墙相当的不容易，我自觉 的感受到北京缺一块大的 LED 的屏，你像三里屯那么那么的热闹，但是竟然没有一个跟它那个地位匹配的 LED 的大的荧光屏。但是我觉得像北京坊这样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人在这里去感受北京的特色以及发展的变化。这个涂鸦墙现在呈现这种状况，令人遗憾。第二条来关注上海的事情啊，上海说是沪郊探索打造水乡综合体，让我想起了江山演唱的一首歌曲啊。上海正在金山槽的金水库呢探索打造颜值加产值加气质的水乡综合体，既保留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的风韵，又稳步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联动发展。这是从六日召开的上海金山乡村振兴示范村情况通报会上了解到的。那其实这片水库呢是河网密布，水系发达，村域内呢纵横密布大概有33条中小的河道，总长达到了23公里，水体面积占村域面积近 40%， 那水质常年保持在三类水以上的标准非常难得。目前这里正在进一步沟通水系，打通很多的一些断头的一些水源，对岸河岸的护坡进行生态化的管理，形成一个宅基地的环境风貌。此外呢，水乡文化的挖掘和传承正在提升水乡综合体的气质。水库的将开设河边的学堂，把传统的技能呢传授草编芦苇手工艺的制作，这样一些传承的方式，让这片沪郊的水乡综合体会呈现一个别致的样貌了哦。来关注两条国外的信息。卢森堡是一个漂亮的地方，卢森堡现在的一个标题告诉我们，卢森堡的新年礼物是公交免费乘坐。欧洲新闻电视台近日报道说，5号宣誓第二个任期的卢森堡首相贝泰尔是宣布说，2019年夏天开始，卢森堡将彻底取消火车、有轨电车及公共汽车的售票，卢森堡也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提供公共全免费的国家。我觉得是对出行的民众是一个大大的优惠，也对卢森堡大大的点赞啊。卢森堡在哪里呢？卢森堡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带，是法国、比利时、荷兰进入中欧以及德国等国家到西欧的重要走廊。而且这个以金融业和旅游业闻名的小国家，近年来游客也在不断的增加，因此呢，这个以同名城市为首都的国家面积虽小，却承载着严重的交通堵塞的问题啊。卢森堡呢，尽管只有 11.4 万人，每天却有大概40万人由于工作的原因出入城市。我们回到两年之前的16年哈，当地司机因为交通堵塞呢，平均要耗掉33个小时。哇，那尽管卢森堡以高工资闻名，但许多卢森堡人因此搬迁到德国邻近的国家了。根据卢森堡新政府的新交通的举措，该国将在2019年的夏天全面开始实施公交的免费的这样一个政策，对象包括火车、有轨电车、公共汽车。不过政府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对于火车上一等座和二等座的划分是否一同废止还有待商榷。实际上卢森堡早在今年夏天就已经宣布了免除20岁以下青少年的公共交通费用。那环球时报记者出差卢森堡时也体验了当地的公交车，只需支付2欧元即可在2小时内乘坐各种交通工具，而且卢森堡的公交车班次也是特别多，选择也是非常的便利。我们也是希望呢，在去卢森堡的时候啊，大家如果未成年早就可以免费了，如果是像80后的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free time。 说到最后一条呢，斐济我去过啊，斐济简直是完美的海岛天堂。我去的时候是在2012年还是11年的时候，那时候人真的是少到又少，我住了水屋也住了沙滩屋，感觉那就是蜜月的天堂。我第一次上岛的时候还发现有非常厉害的大蝙蝠，我以为它们是凶猛的动物，它只是一个岛上的吉祥物而已哈。小众旅游热点，斐济挖掘机遇很多。即将到来的19年是中国太平洋岛列国的游年哈，厉害的。太平洋上的众多海岛正在迎接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一些小岛啊、小众岛国呢，旅游目的地的热度持续上升，成为中国旅游的消费升级的一个新的选择。这其中因为众多演艺圈的朋友呢选蜜月度假而闻名的斐济已经展现出了不少关注的商机。 我们感受一下旅游业在斐济的这样一个地位哈。旅游业是斐济的主要支柱产业，尤其在近年呢，斐济传统四大产业中，制衣业和蔗糖业先后跌入低谷之后，旅游业在斐济经济当中扮演的角色愈发的重要。数据显示说，斐济16-17年的财年中股啊。财年中旅游业创造的财富总量大概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总值就是生产总值的40%啊。在2017-18年的财政的拨款当中，旅游行业获得了总量为5840万斐济币的支持，那一斐济币大概是约合3.3元人民币啊，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数字，比上一年同比增加2060万的斐币。斐济呢，现在有很多的传统的娱乐项目和自己开发的新项目，它有很多的岛屿，也是世界上最小的首都马利也在啊，应该是马利，应该没记错的话哈，那记错大家原谅啊，应该是南迪啦，不是马利。其实我们会到很多的地方感受转乘的快乐，有的是水飞，有的是小船，有的是电动船。斐济有很多的岛屿，其实它很像马尔代夫，有非常高档的岛，也有非常亲民的岛屿。希望大家在2019年这样一个旅游年当中，到美丽的岛国斐济感受一下海岛的风光。时间看了一下，11:46:23，时间刚刚好。我们今天要特别要请到了我们的中国好同事，她是一个非常三观正到不能再正的好姑娘，她的名字叫做严美丽。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严美丽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我就在想啊，就是到了那个高铁上的时候，他那个整个环绕的音乐是个什么风格的演员，就是那种有没有香港的特色？ 没有音乐。 全程无声的。 因为他这个行程其实是很快的，就从深圳发嘛。然后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当时我为什么是决定从深圳去到这个地方。 好， 就是因为如果是从北京发车到直接到香港的话， 好长， 它会有一天的时间。对。但是如果我们乘坐前面飞机，比如说你可以到香港或者到广州，到广州也可以坐这个京港澳高铁嘛， 是是， 对，就会帮你节省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时间。当时主要是考虑我们可以在香港多玩一上午，然后这样的话就定了这种往返从深圳走，而且北京往返深圳的机票非常便宜嘛。 对，就是那个你这个日期出发的话，这个价格应该很亲切。 对对对， 对吧？刚刚去嘛， 对对对 对， 而且又是这种非周六日，然后又是比较偏冬天的这个时候，11月份。 其实我个人建议，深圳也是个非常好玩的城市， 对 对, 对， 很发达、很漂亮的城市， 对 对, 对，很干净，而且这个时候去那边还 对呀、啊，天气还不错。 对 对, 对，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深圳待一天，再去香港感受哈。好多朋友说呀，哎呦，这个高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 很多事情实现是不可能完成的现实，还现在有很多又出现了微信的推送号，说北京到上海很快就会到达， 对对， 超级铁路，相当快的铁路啊，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实现，但是这个北京到香港是瞬间可以到达的事情了哈。 对， 那从深圳段到达香港的话，这一段有没有一些细节的部分要交代大家？如果真是这么走的话，你有没有自己的感觉，说一说嘛。 哦，我可以全程跟大家说， 全程分享一下。 对，就是你要是在这个手机上订这个深圳到香港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等座。对，因为很便宜，从深圳到香港的话，就可能一等座就100来块钱。 时间呢？大概 很快，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好快呀！ 对对对对对，一个多小时是加上你就是出站呀、进站呀这些， 那很快。 对对对，你要在这个火车上坐的话，时间很短，因为深圳到香港它其实很近嘛。 嗯。 然后主要是说你进了香港之后，它可能还要走一段时间到香港西九龙站。 哦。 因为它这个终点站是在香港西九龙站。 对对。 我比较推荐，我也没有比较吧，就是相对于坐飞机或者说是就是从深圳入关的话，我比较推荐坐高铁， 嗯， 非常方便， 嗯， 就是因为可能也是跟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这个香港的就是这个坐这个高铁人比较少，我们整趟火车基本上乘客就当时在一等座车厢哈，一共只有4个人。 你选的很对，这个时间， 对， 就刚出来的时候，好多人就过那个关就很长的时间， 对对对， 排长队。 我以前从深圳过过关 啊， 当时因为深圳不是有8个关口可以去香港吗？ 对， 我记得我当时去还是找了一个就是深圳那边的就是很地道的人，他们知道哪个。就是关口人比较少、 啊、 但即便是这样，我们入关还是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几年之前呢？那是最近吗、 不是，那至少是2011年、2012年的时候， 了解， 就很久嘛、 嗯、 然后我对那次的入关就是很不满意，因为你要等很久、而且要排队。 对， 其实那个入关你到那儿，人家就问你几个问题就给你放了，还是很方便的，但是 放行了。 对， 对， 过去吧。 但是你这个排队的时间、因为人太多了，就是关口就那么少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坐高铁呢，入关就是你上深圳就是进火车站之前、人家检查一下，然后你就是下火车站的时候，他们那边有人工，也是这种人工检验，很仔细嘛，会问你你来干嘛的，一看我是跟老公一起去的嘛， 游客嘛， 对，他问你有没有怀孕、我没有怀孕，他就很担心嘛、然后就给你一个7天的那张小纸片嘛， 还挺好的。 但是人很少，因为它窗口很多。 我以为人很多呢，这次人不多，挺好的。 因为坐火车的人很少嘛，再加上它这个窗口要比入关的那种窗口要多得多得多。它这个毕竟是新建的高铁站，它的窗口符合现在这种形式，它就会给你安排很多窗口。这样的话一分散就会显得超级快、超级便捷。 我觉得就是在建这个铁路之前，比如收集民意也好，然后方便性方面，大家都会有很多的考虑，因为人会发展嘛，所有的服务都会以人为考虑的。 对， 对， 对， 对， 对 不对？以前口少，现在口多，以前人少点人多，他们想的很多， 是是是， 我觉得方便、 而且这个高铁站非常的就是发达，非常的就是 漂亮嘛， 对，漂亮 啊、 因为深圳这边就是从深圳北站走嘛，所以深圳北站就是、因为它很繁忙，它迎接全国的这种来来往往的这种高铁。 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香港西九龙站很奢华， 是吗？很漂亮， 对，很漂亮，很空洞。 嗯， 然后呢，再加上人又很少，它超级大。但是，就是我就想说，如果说大家从西九龙返，就是直接返大陆的话，你就一定要就是提前吃好饭，因为到了这个西九龙的这个高铁站里面是没有吃饭的地方的、 没有餐饮的。 对对对对，没有餐饮。 是不是以后会有呢？还是还没有陆续进去呢？ 餐饮是在入关前有。你进入关之后就没有任何餐饮了。所以就一定要算好时间。而且因为入关时间实在太快了，所以可能我们就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我们提前2个小时就进去了。 是的， 就在里面干坐了2个小时。很快。 对，就是选的月份很重要，然后我们的妍妍体会到了不繁忙的这样一个交接哈。 对对对。 又很现代化，我觉得大家真有时间可以体验哈。价格从深圳到香港也非常的便宜。 对呀，你坐一等座才100来块钱。 是，他那个一等座跟我们的高铁一等座是一个概念， 是一样的， 一个概念的哈。 而且因为更新的车，所以坐起来很舒服。 速度很快吧？ 对，很快。 300，您看到公里多少吗？跑起来的时候？ 就200-300。 200-300公里。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因为是从西九龙站发深圳、它会有两个，就是一个是深圳的第一个好像是福田吧，然后第二个就是深圳北站，所以它中间可能从很多人从福田就会下去了、因为从福田坐地铁去其他地方更方便。 好， 但我们当时是坐深圳北站，然后我感觉它其实有很多都是在地下行驶的。 就因为我们坐普通的高铁可能都是 在 地上， 上 对，可能看到外面景色。但是我们这趟坐这个高铁的时候，我们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可能它是因为京港澳高铁，我估计它是可能有一段是在地底下。 对 对 对, 对， 帅气，嗯，方便大家。 像坐地铁、 哦。对，像坐地铁。那如果没有去过香港的朋友，现在去多了一种去香港的新的方式，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一种馈赠。 对 不 对？ 我这种馈赠，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感受过， 我觉得很划算。你哪怕是从北京直接买全程的高铁票，也就1000来块钱。 对呀、啊， 对。但是如果你 它会因为季节的变化变化吗？应该不会吧？ 高铁价格不会这样。 对呀、啊， 而且你提前买的话，高铁价可能还会因为有折扣、啊。 是的， 对比你当天买最要便宜一点。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方式呢，应该提示大家或者提倡大家去感受坐铁路到香港哈。当然，这是一个乘坐的方式，在乘坐到达之后呢，展开香港的行程，我们的爷爷也是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些对于一个目的地的一个自己的游览方式和打开方式的哈。 是是是、 你觉得你作为90后、你的感觉去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吃喝玩乐鱼购游这七点当中哪一点排在第一位？ 第一位排吃，第二位排住。 那我觉得是 吃跟住其实有的时候是没办法 吃和住， 对对，衡量 住的方便性，吃的好吃不好吃，那这一程其他都可以慢慢的匀开的去做。 对对对， 吃和住，吃喝玩乐鱼购游哈，里面住很重要， 住很重要， 吃 对 对 衣食住行， 对 衣食住啊、哦，你是二三，对不对？ 我是想哦。我们那儿从小就是家里面就说穷家富路，穷家富， 没错， 就你在家的时候比较节俭一点，出去玩一定要舍得花钱，所以吃跟住是我，那你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吗？ 是的，到底吃和住在香港，我们的妍妍带给什么样的新鲜体验？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我曾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

少， 对对对， 对不对？是这我的一个感觉。那你们会这次选择，因为买东西吃饭会选择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有地铁或者有很方便，你会选择到哪里呢？这次 我这次选了一个金钟，就是在金钟的一个酒店。 接下来掌声有请金钟奖获得者。金钟， 哎，真的有这个奖？ 当然，金钟奖很厉害的奖项，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金钟奖。哦、我也特别想获。然后、这个地方具体离我们比较熟的一些香港的近的地方是在哪里？ 它就是地铁上的这个中环的前一站。 那不就很了解了？ 对，你要如果步行去中环的话，其实五分钟不到你就能走到中环去。对， 那比如说住在金钟和住在中环的价格有没有？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就比中环要便宜一点。 因为中环那边就是超五星嘛，像什么就是那些顶级的酒店嘛，都在中环。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自媒体，像自媒体视频呢，像抖音呢，还有快手啊这种的，有很多人拍照片嘛， 对， 拍自己发表自己的感觉。然后有一个说英式口语的香港的朋友，我国香港的朋友，他会拍一些好玩的，他说他会收集很多人说在中环地区工作的人一个月月薪是多少。他是拿了一个瓶子，收集了每个人写的东西放到里面，他随便找随便拿。有在中环工作的外国朋友，有在中环工作的香港本地朋友，都超高的 啊，超高，那边就是 很贵的， 对对对对， 很贵的。所以说住在金钟是个不错的选择，对吧？你住的房型大吗？你觉得宽敞吗？ 很大， 很大，是酒店还是民宿？ 是酒店，我很想推荐，因为这个酒店吧，我不是为了给他打广告， 当然 不会提他的名字， 当然不是，你可以提，无所谓。 他是，他其实是。一家精品酒店，它的第一家和第二家，它现在一共就三家， 就三家。 它第一家和第二家都在成都和重庆。 哎呦，那好，这俩地方就知道了。 它其实是马可贝罗酒店旗下的一个精品酒店品牌。然后它的第三家开到了香港， 不错。 就在金钟那边。然后它的名字就是 Mary， 就是美丽酒店。 Mary， 对，就是 Mary， 就是 Mary， 美丽酒店 ， 对， 哦， 美呢是美丽的美，丽是厉害的丽。 你怎么找到？是大家推荐的，还是你去自己找的呀？ 我其实说起来，我当时就是去 在一个夜不能寐的深夜， 对，我百度了一下，也不能百度吧，我就是在这些公平的这些平台上去搜 去找嘛， 对，在位置比较好，然后酒店又比较好的这个基础上，我选了价格最便宜的，相对于中环， 生活， 比如说什么文华东方那些，你。 贵， 超贵， 贵， 真是 文华东方很贵。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酒店呢，它因为是很新的设计感的酒店，它从外面看像一个白色的魔方镂空的， 主题。 然后里面的这个房间绝对比我以前在香港住酒店都要大两倍以上。 哇，那真的是 超大， 非常奢侈了。 进去一个房间就像套房一样，对，所以就会感觉很新很大。 值得。 对，然后我再去了这个酒店没有两个星期之后，我看到。八卦新闻说，王菲和她的女儿也去了这家酒店住，就是设计感， 不错， 对对对， 是大家就感受感受嘛。 它的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酒店的楼下就是那个香港的那个太，就是登山栏道的起点 啊，那儿啊， 对， 好棒。 然后你住在这个酒店上面呢，打开窗户，因为它高层嘛， 对， 你就能看到太平山， 多高多高。 就是在山上， 好棒的地方， 有个十几层吧， 很棒的地方， 对对对，因为金钟区这个地方就是 有可能会碰到梁朝伟跑路，那个。有可能碰到梁朝伟在那边那个什么跑步 啊， 戴着口罩， 对对对，喂鸽子， 对 啊，因为金钟这个地方它有香港第一家的这个就是空中走廊式的购物商场， 很棒， 它就是相对于其他的商场一样，它是 没去过， 对，在上面的，所以说因为它那个地方就因为在山势的比较起伏的地方，就你在那儿住嘛，你走路来来回回都是过山路，然后你住在这个房间里面打开也就是山上， 视野非常的旷， 对对对对。对对对， 美好，到了晚上的时候那片是不是更漂亮？ 对， 因为香港晚上很好看，对吧？ 对，晚上夜景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又跟中环 就 特别近嘛。 是的，住在这里呢，我觉得对于九零后的他们二位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他们的选择也是很对很对的哈。当然中环区域很好玩，香港也很大，那当然其实坐地铁到达也非常方便。那你们吃这一方面，我觉得如果像去香港吃的话，吃三样东西，牛杂要吃一下，我觉得牛杂做的好是很地道的， 对 吧？ 对对， 一个港式的一个茶餐厅里头哈。那你们会选择哪些方面去满足你们挑剔的味蕾？ 一定要吃烧鹅 啊！对对对，还有烧鹅。 嗯， 哎呀，好饿， 然后 我都吃不了，我这些都吃不了。 建议有位好同事受伤了，不能吃这些。 说吧，我听着。啊， 我吃了烧鹅， 哦， 然后吃了这个牛杂， 吃不了； 吃了鱼丸， 吃不了， 都不能吃， 都是发物。 是是， 但是真好吃，真是好吃。 对对对对对， 嗯， 很清淡， 嗯， 那种就是没有加味精的那种，就是清淡。 啊，就鱼本身的鲜味， 对 对， 和你吃了加了那味精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当时啊，我们去就是在那个中环，就是金州那边购物啊，就你走着走着就到中环了，不是说你只是想去怎么样， 嗯， 然后就在那边就随便那个店员， 因为离得近嘛，很方便 啊, 对啊，就会问他说，哎，你们当地会吃哪些就是饭菜呢？ 嗯， 然后他们就说就说粤语嘛，说我们给你推荐庸改。 庸改是什么？庸改 什么东西？我说的肯定不标准 啊。 然后我当时就说啊，那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让他帮我打字， 啊， 最后打出来是庸记，庸记酒家 啊。 哦，这个酒家是就是香港的老字号， 是吃早茶那种的吗？ 就是吃烧鹅的。 哦，烧鹅的。 他们家的这个皮蛋加油醋还有烧鹅，是在1968年就被美国的杂志评为全世界就是做这方面的前十名， 好吃的，好吃， 第一名嘛， 好吃，好吃。 然后我们就去了。他平常呢，中午和晚上都会排很久很久的。 哎，你们是周末去还是平常去的？周末， 周末， 周末。 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去啊，肯定是要排位置的， 嗯。 然后我们就选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去。 这个时间我觉得也是经过考虑的。 对，店里面就，即便如此，店里面 也 只有2张桌子了。 哦， 很多人， 而 且他那个烧鹅就是一批一批的出，他会有外卖的那个窗口， 嗯， 然后你就能看到很多香港本地，但居住在中环那边的阔太太们，他们就会去 了解， 对，他们就拎着他们昂贵的小包包，然后旁边跟着他们的飞佣，然后去在那买东西， 感受感受， 对对 对，嗯， 但是真的很好吃， 好吃 那个烧鹅， 对， 那个梅子酱哦， 啊， 梅子甜， 蘸一下， 对啊。 吃不了， 都不能吃。 对 对， 哎，好的烧鹅真的是，要外边那个皮啊， 很脆。 对， 然后油， 湿的是不行的。 对对对， 你的肉呢是湿可以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皮一定是脆的。 对 啊，那个酱汁不要太多，稍微包裹一点点鹅的肉，然后那个酱很重要。 是是是，我就感觉到这个就是他们 配上一碗米饭，我跟你讲。 对，虽然也不便宜吧，一顿饭吃下来挺贵的， 是是是， 就港币也挺贵的，但是我感觉就你去了一次吃一次，人家 当地环境也好， 对对对， 质量也好， 真是太棒了。而且我问了他们，他们说即便是他们比如说过节呀，就是家宴呀，也会说香港的这种当地 就在这边， 他们也会去一次， 对， 就奢侈一把， 很地道的， 对对对， 就是我国港粤地区的一些代表性的饮食。 是 在香港有非常多的甜品和那个烧味哈，到了美就是很有的小夜市啊，小很好逛的地方。因为我去的时候我也是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小孩，我觉得没有小孩，嗯，你可以自己想去哪里去哪里哈。 是是。 然后就是到去逛那小夜市的时候，吃那个大肠，我也不知道为那么多人排队吃那个大肠。 就是哦，对对对， 那个大肠就在旺角附近，有一家非常出名的，就是什么阿姐什么大肠店什么的哈。我觉得味道真的很，他可以加各种的酱油，芥末，有什么蛋黄酱，各种酱可以加。然后我就特别感受到，每次经过那些比如说辣味店、烧味店，那个灯光打上去的时候，会觉得那个味道特别好吃。到我特别喜欢夜晚的香港，那个时候的味道很足。 我说到这个，我就说我们当时晚上的时候去了那个铜锣湾， 有没有溜达？ 哎呀， 那必须得去铜锣湾啊！ 对对对，然后这个铜锣湾它不是很大的一块区域吗？然后我上一次去是白天去的，白天去和晚上去完全两码事， 绝对的。 晚上去就市井味非常足， 是的， 很多店都开了。 是的，是的。 我们也是在一个街角处看到很多人站在那儿， 是的， 对，一边站一边就是拿着那个拿个小碗， 就很方便的小塑料盒， 小纸盒，然后里面插个签子，他们在吃什么呀？然后我们就过去了， 嗯， 也有这种就类似于这种 类似这种小食嘛， 对对，猪大肠啊、鱼丸啊、咖喱鱼蛋这些， 吃不了， 我必须要吃，你是吃不了啊。然后我跟对家属就一直吃，还有牛腩萝卜 也得吃， 你也吃不了。 萝卜可以吃，牛腩是不可以吃的。 哦， 对对， 那只吃萝卜。 等拆线之后是不是应该可以？ 应该就可以了。 对对 对, 对，那也要是伤筋动骨100天， 对对， 可能 香港，某国香港，某国香港是一个文化 也非常发达的地方，它有很多的展览。每一年我觉得二十周年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朋友要去香港购物啊也好，去看各种展览和各种馆，都是要去要感受的。而且他们会有很多的活动，当然香港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玩的地方，海洋、迪士尼都是可以去的，还有很多人去那边很远的一些郊区各种的岛去感受哈。当然我觉得香港有一阵儿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的眼眼天天边资讯会了解到，就是比如说购物的时候会有一些争执，然后服务行业会显得没有以前那么的贴心。现在这趟去爷爷，你有没有感觉他的服务业有没有上升？ 我是没有碰， 实话实说， 我是没有碰到服务业人员跟你就是说， 当然纠纷是不会的， 对 对， 就是他的热情度啊，比如说跟我台湾比， 很热情， 热情了吧？ 超级热情， 那就对了。 他们其实是很明白。我们去就尤其是服务业， 当然 他们要业绩嘛， 对 对不对？ 对， 我为了卖给你衣服，卖给你东西，你肯定要对你很热情。而且不仅很热情，他们在你买完之后，比如说你消费可能稍微高一点之后，立刻就会主动加你微信。 加微信？ 对，加微信，他就会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推很多很多的好产品，比如说就是什么就是一些店啊， 哦，原来是这样，就微商了，就是马上就变成 现在就根本就是你成为他的，就你加了他的微信就是他的 VIP 客户了，就是这位销售他本人的 VIP 客户了。接下来就我从香港回来之后，这其实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嘛，我已经收到他们就好几次，我们在搞活动啊，很方便的，他都记住你的尺码，他知道你是谁，然后加你微信的时候 就 会记你 的 尺码， 买衣服 的 时候买东西， 对，然后他就说这件这件怎么样。 对， 可以打折给你打包， 很 好， 直接用顺丰给你寄到你的手里， 很好的。 对，现在都非常的，就简直是你根本不用再去商场，就已经可以掌握一手资讯。 老说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东西拉近了我们生活，缩短了我们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时间啊。 对对对，所以香港那边他们这个就是服务业是挺那什么，就挺赞的， 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比较就是想着重说一说他们的就是出租交通这方面。 太好了，来吧。 我建议大家，不管是从正常的关口出关，坐地铁出关，还是说坐这个高铁出关，如果是从比如说机场、高铁站或者是地铁站要到你去的地方，千万是不要打车，千万不要从这些就是一看就是外地游客， 交通枢纽， 对，交通枢纽的地方千万不要打车。 你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啊，因为香港它不是有这个就是过桥的这个海底隧道吗？你从一个区到另外一个区，因为我们住在中环金钟这附近，其实要过海底隧道的。海底隧道如果是出租车就过海的话，是要收一笔费用的。 是的， 这个费用呢，就是他可能会根据出租车司机说，他可能会因为车型啊，或者说因为你过关的时间呀，会有变化。但是就是他这个费用会，因为本来出租车就贵嘛，但这个费用会高到你觉得可能不太接受，可能就是不到10公里或者是5-6公里的距离吧， 进隧道了。 但是因为进了个隧道，他可能就要收你将近300港币的这个费用， 不便宜的， 对，很贵， 很贵的。 然后，其实就是说你在香港打车，比如说我们从金钟打到铜锣湾，可能也就是个30-40港币，但是你一旦过海的话，它可能就200。它就不是100多的这个量级了， 是的， 对，200-300，所以你可能就会，你也不可能跟司机就，你会去问他，哎，为什么会 这 么贵？ 我出啊， 对 呀、 他说，哦，有过海的这个隧道的费用，可是我说，我明明记得过海的时候，那个隧道人收他的那个费用也就是8港币、10港币嘛，因为他们作为香港当地的出租车，肯定会有优惠政策，到乘客身上就会翻倍加， 很可怕， 我觉得要考虑这一点。 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走的那天，我们从酒店打车到西九龙这个高铁站。因为加了两个行李，他还要有行李的搬运费、人工费、行李费，所以这个费用就会更高。所以我在想，如果是大家不是很熟悉这个香港的这种，尤其是你不会说粤语，要到交通枢纽，你一定要慎重考虑。当然我们这个情况有可能是个例，但我觉得也是值得参考的。 那你怎么排除？那就坐地铁好了。 那你就坐地铁嘛。他如果说是我们要坐这个到就是交通枢纽站的话，香港的地铁都有，也是有一等座和这种普通座的。如果你不想站在那儿排队，那你就花点钱去买一个一等座嘛。 是的，是的，是的， 方便。 对， 那地铁相当方便， 对对对， 而且不像日本语言不同，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哈。说到这个当地的每个地方去的那个交通费用哈，其实妍妍也去过很多世界各地的地方，我国的香港，我台湾去过没有？ 没有。 我坐台湾的时候，我去台湾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捷运嘛，他们也很方便， 对对对， 出租车相对会贵一点。去到日本的肯定不要打出租车，那日本的出租车呢贵到令人瞠目结舌。 对对， 那我从我们那个酒店去到那个机场，其实很近很近，就我是从住的那地方打到一个地铁口，从地铁口坐车到机场，就那么近的距离，大概2到3公里的距离，大概有。我忘记多少钱了，就反正这个钱收完之后，我觉得怎么这么贵呢？ 对，日本那边的、 超级贵， 对，是很贵的。 从东京， 日本人他们自己本身也知道，他们就是出租车会很昂贵。 是的， 对 对。其实到一个地方要感受当地的特色，香港呢有很多的文化，比如唱片呀、音乐部分、电影部分。那你们作为两个90后，购物和吃和住和玩，你们这两天玩在哪里呢？有没有去一些可以去玩的地方？当然，购物也算是一种玩，是吗？ 对，我觉得购物也是一种放松嘛。那我们去了什么？ 溜达， 尖沙嘴呀， 尖沙嘴呀， 铜锣湾呀，然后就是什么维多利亚港啊， 维港。 对对对， 坐船了吗？你们晚上坐小游轮吗？ 没有。但我们去坐了那个就是上山的那个索道。 哦，那个索道， 对对对， 那个索道我没坐过，真的一次没坐，我只坐过索火车。 哦哦哦，就那个火车索道 啊，就那个吧， 对对对， 就那个， 就那个，大家去了都坐那个嘛。 啊， 那香港第一个。 是的， 对， 我那次坐的时候，我提醒大家，他要坐一个公交车下来， 哦，是 下山嘛， 嗯嗯嗯， 我坐在最前排两层的， 那很刺激啊， 我晕，我觉得很晕，他开的还挺快的，因为他转啊转啊转啊，提醒大家跟我有一样体质的朋友， 就小脑比较发达， 是吗？ 嗯， 就特别明显，就会觉得啊怎么想吐那种感觉，一定要就准备好。啊、哦，对，要去感受感受。 但是坐在第一排看着它俯冲，然后走来走去，其实就跟坐那个过山车一样，还是挺刺激的。 哦、对的，挺刺激的，它速度并不很慢哦。 对， 大家一定要小心啊！老年人提醒大家，小朋友也提醒，对，一定要抓稳了，别在上面来回跑步什么不好啊。 也不要被门夹到手指。 对啊，这很重要，就像我一样。 嗯，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香港的物价你觉得怎么样？跟北京来说的话，比的话，你就最近这次最近去吗？ 我觉得吃跟住都要比北京贵。都要贵一些， 贵啊、 对对对， 贵贵贵， 包括交通，还是消费，还是 贵， 因为他们那边，你想想，他们工资很高嘛， 是平均的收入会高， 对对对 对， 但是 虽然是花港币， 是啊，便利店很便宜，而且东西很多， 是， 然后跟这边不太，就是跟北京可能。比东西款式要比北京新 一些， 对。 现在很多朋友说我去帮朋友买东西，你说爷爷要去香港，准备要去台湾，带点东西回来呗。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排队买东西，是代购的朋友吗？有吗？ 那没有了， 没有。 正是因为没有，所以那边的服务业现在对就是我们才会这么的热情吗？ 不去那边， 就是因为知道买东西的人少了，所以有一两个才会非常的热情。 嗯，我再回想我去香港最重要的一些感受，我那个时候去香港还有唱片实体店，还你现在有没有唱片实体店？你这两天有没有感受？ 根本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那个时候的唱片实体店还有连带着卖好多周边的产品，像我们甲壳虫乐、甲壳虫乐队的这个所有的专辑，他们换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合集，所有的专辑，录音室唱片的，然后CD 唱片的，还有 Live 唱片的，还有 DVD 演出的，这个大的合集做的很漂亮，周边产品还卖那种纪念性的耳机，就那种唱片叫什么来着？好像是连锁在香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很多年没去香港了，我特别怀念 HMV 啊哈。 是不是？ 是他 啊， 我不是还有吗？ 他是英国的一个牌子， 还有 应该会有， 我都不知道还有没有， 肯定不多了。 哦，一家很多家，那个时候进去之后觉得跟殿堂一样，什么你能想到的都有。 但我们在那几天看到很多演唱会的那种大牌子，对他们那边的演出的这个 市场还可以， 就是对这种 concert 太多了，演唱会太多了，选择性也特别多。 他有展览艺术馆， 对对对。可能很多就是他不会在别的地方开演唱会的那些港星，他可能都会在他们当地会有，因为他们很多商业活动嘛，可能就会举办一些。我觉得还是喜欢看演出，包括看电影，包括看话剧的，在那边还是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市场。 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我觉得你第一次去印象也很深刻吧，因为老在电视里、电影里、卡带里、CD 里听到或者 看到一些关于香港街头的描述，当你真的置身其中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挺美好的，真的是这样。 是是是，就感觉 有一种很复古， 对， 觉得啊，我可以到这个地方，觉得很幸福。 对对对，就像是在 TVB 的那个电视剧里面，真的是像在电视剧里面，周围都是那种粤语，他们说粤语很好听的。 是的， 括号女生说粤语很好听，男生说粤语没有女生好听， 哦， 对，因为很软嘛。 对，就。你经过像那些酒吧呀，像那些酒吧街、购物街，然后很多有代表性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像我第一次去东京的感觉是一样的，其实， 哦，是是是， 对不对？ 是是， 那种 繁华， 很繁华，一个一个品牌店你就看得很清晰，你见到的、不见到的，你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很多。 对，加密度很高嘛，楼人都很多。 而且我那次去香港的时候，很多年之前，服务也真的很好，我觉得，哦，他们服务真的好啊，就对我这钱花得很值得。我觉得这个服务啊，就跟经济一样，跟感情是一样，都有一个起落的部分。 对对对，起起伏伏嘛。 起起伏伏， 对，它有过起，有过伏，现在又起来了。 现在再去香港，一定会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香江生活， 嗯， 对不对？ 是。 嗯，我希望大家现在有这么多的方便的方式，有大桥，有高铁，有飞机，你可以选择自己最舒适的方式，去晚上看到一轮明月升起在维多利亚港的时候那种感觉，听听这个许志安先生的上弦月，是吧？我觉得挺美好的一件事情，吃的当地的美食，有香港的文化，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感受。有迪士尼带着朋友或者孩子以及恋人，烟花一放啊，那感觉， 我觉得就算是你拿出来一礼拜的时间在香港玩，都能玩得非常丰富多彩嘛。 是的， 对。 嗯，今天呢，谢谢我们的严美丽做客我们的节目。周一说了一期不太一样的香港，也希望大家在有生之年多去香港感受，不管你奔着什么样的目的去感受这片美丽的土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严美丽， 谢谢准哥，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爱情有飘没有天，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山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山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山弦月，它慢慢地绝，慢慢远，原来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